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经过了我们对唤醒阶段课程的总结以及加强之后，今天我想跟大家正式展开疗愈的课程。关于疗愈的课程，其实我把方法都已经说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走过这个过程。我第一次听到要学习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同在，不去逃避，不去转移，不去否认，而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当下，因为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隐藏着一个非常棒的礼物，那就是真实的自己。只要我们愿意穿越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自己那种平静和喜悦。可是你先要勇敢地去穿越。我听到这些话大概是在10年以前了，那是在克里斯多福老师的课堂上。最近我又跑去看克老师，顺便在他课堂上坐了一会儿，他还是在讲这些，虽然是同样的话，可是我听在耳朵里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。因为经过了10年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真的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，被逼到了墙角，我非得去这么做不可。所以这次听他讲课，我就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穿越你的负面情绪了。当你到了隧道另一端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有一个很美的礼物在那里，那就是真实的自己。那个时候的解放自由和力量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我就希望在这个疗愈阶段的课程当中，跟大家分享我这么多年来在各种关系上所做的疗愈，我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，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，而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。到了最后，当你走过了这些过程之后，最终你就有能力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了。疗愈阶段的课程当中，我们会谈到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。第一部分是我们跟金钱的关系。我自己跟金钱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的顺畅，但是我那个时候会上一些关于金钱信念上面的课，也不断地检视自己在金钱方面的信念。当我慢慢地走出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只要我不为钱烦恼，他就不会来烦恼我，这是一个铁的定律。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父母关系。父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所有的能量，男性的能量、女性的能量，阴阳两边的能量都是来自于父亲和母亲。所以如果和父母的关系有障碍的话，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，也许是在亲密关系上，也许是在金钱关系上，也许是在健康上，也许是亲子关系上。所以说父母关系一定要去修复。我的父母关系修复的过程其实也非常漫长，而且也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，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去修复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。第三个想跟大家谈的就是亲子关系。我有两个孩子，他们是我很好的老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亲子关系也不顺畅，我会不自觉地把父母对待我的方式运用在他们身上，同时也会把自己对恐惧的感受投射在他们身上，限制他们这个，限制他们那个，对他们有非常多的控制。同时当我孩子不好的时候，我也可能会有一些恐惧，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妈妈。所以这一路走过来也不是很容易的，但是最终我能放掉我对孩子的期望、控制跟恐惧，而和他们成为好朋友。接下来我会谈一谈关于朋友的关系。 我的闺蜜也是我非常好的老师，她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功课，让我看到自己的模式，而且她始终都是那么坦诚地面对我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生命当中有一些好朋友，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在教导我怎么样看清并且接纳人性的弱点，然后用慈悲心去包容众生。到最后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讲我最弱的一环，亲密关系。历年来我的前任们的确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让我能够走过唤醒、疗愈、创造之路。到现在我自己是孑然一身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这是在别的关系层面我没有办法学到的。亲密关系真的教会了我许多深层的功课。接下来的课程当中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，关于金钱、父母、亲子、朋友和亲密关系这五大领域，我都会跟大家谈到我疗愈的过程。而在今天的冥想当中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看自己在这些领域当中你的成就感是多少，你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呢？关系的紧张度又是怎么样？请大家在音乐的陪伴中做一个这样的醒思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疗愈旅程了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